如果终有一日，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，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。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，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，炮轰不已，一直坚定坚持。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。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、PayMe、Patreon 转数快缴交，力争公道、公义、公理，哪怕揭丝底里，在间微利，战斗到底，力竭胜势，直到胜利。请支持 My Radio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白影在我 Facebook 留言，他说他仍然是非常讨厌生果当年打压本土派和勇武派，但如今所有真香港人已经同一条船，门户之见变得毫不重要。其实我在两个礼拜之前呢，即是我写了一篇文的时候呢，应该提出这些观点的了。 OK， 即是老实说，是吧，我写了一篇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，即是我应该是上一个礼拜写的那篇。咁我已经觉得，即是我哋同呢个民主派嗰个所谓点讲啊，即係同民主派嗰个係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嚟嘅啫，唔係一个敌我矛盾嚟嘅。即係我哋同共产党嗰、那个或者同呢个政权嗰个就係敌我矛盾嚟。因为我记得我将嗰段文后尾嗰段係咁样讲嘅，我记得搵返嗰段文。我话咧，即系在中共肆无忌惮灭港的今时今日，没有人是孤土。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，丧钟为你我而敲。本土派青年领袖不是流亡，便是被投进政治黑牢。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正朔的民主回归派老将，一样不能幸免。支联会政府主席李卓人、何俊仁等因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重判入狱，此外被港共政权以港区国安法论罪的人正在排队成为政治犯。民主运动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无关重要，与极权政治的敌我斗争成败才是香港生存绝族的根本。呢段嘢呢，我上次我都有讀過一次俾大家。咁我睇到白影即係喺我嘅 Facebook 嗰個留言，即係我呢個節目下面嗰個留言，佢睇直播。咁佢話仍然好討厭三果寶當年即係同本土派勇武派即係劃清界線，而家大家同一條船，所以呢個呢唔係好重要啦。咁樣咁即係我哋所見略同，事實上是嘛，有人民內部矛盾，有敵我矛盾，人民內部矛盾，譬如大家路線不同嘛，諗法不一樣。當然啦，在某一些情況底下，這種不同的諗法會造成很大的禍害的，亦都對自己構成一個很大的傷害，因為你對那個時局嗰個判斷嘅能力係低咗，即係大家唔好睇我係一個好容易動怒嘅人，或者下下上頭青筋暴現，你就覺得我即係唔夠理性又唔夠冷靜。嗰個係我個表達方式，我係好冷靜，我可以話俾你聽。我人生經過好多次大災難，我都是非常之冷静去面对的，不会呼天抢地，屌你嗌晒救命，屌你好似死人冧屋咁啊，系咪？我唔会嘅。每一次，系咪？ 啲大嘅風波，大嘅即係災難降臨到我身上嘅時候，係嘛？即係喺情感上，我可能會有一段時間係非常之即係可以講係，我又唔係叫灰心，而係個感受好強烈嘅就係即係嗰個挫折啊，或者嗰種痛苦啊。即係我去年一年之內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全部都是生死有關的，到最後我們都是很冷靜地去面對，然後去解決問題。譬如今時今日香港面臨這種情況，基本上我們一早都預料到，問題你就掌握不到個時間是什麼時候去到什麼程度變成怎樣，所以變咗，其實我自己都冇做咩準備嘅，係咪？但係每次做決定嘅時候，我都係好冷靜嘅。咁希望大家都係啦，係咪？即係當然，我而家至少我家人咧，係咪？即係都係喺一個我覺得係相當安全的範圍底下生活，是不是？那我即如果身體狀況不會有什麼特殊變化的話，那至少都仲有即五七年，即仲是很很有力量講嘢啊，做嘢仲是有些力量的時候，起碼都有五年到大概五年左右啦，我估五年到七年左右啦，咁但係五年變化好大嘅，即係人哋成日講嘅搞政治一日都嫌長，五年嘅變化好大，即係當我認為我自己起碼仲有五年咧可以活落，最少可以活多五年，而活呢多五年咧就係我 keep 住個身體狀況。不會有大變的話，係嘛？咁我可以頂五年啦。即係我而家呢種咁嘅慢性病就好難講嘅，分分鐘嘣一聲瞓低咁就係咁先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咁但係有時人就係咁嘅，你有啲精神力量去支撐你咧，係唔同嘅，係咪？即係所以點解好多人佢有一個信仰嘅話咧，無論係咩信仰都好啦。宗教信仰又好，咩信仰都好，你有个信仰，有个理想，有个信仰嘅人咧，你嗰个精神力量系会比较大嘅，冇咁容易怀忧丧志嘅。即系特别好似我哋呢类人，如果有时我喺讲讲下爆泄喺度屌人咁，咁你都有得发泄噶嘛，大佬，我哋唔会缩埋嗱，摆喺呢度咁样，系咪？其實我係好悲哀嘅呢段時間，自己覺得，因為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有香港先有，即係我哋今時今日，就算有啲所謂咩嘢，都係呢一笪我生於斯長於斯嘅呢一塊土地俾我噶嘛，係咪？加上我自己個人嘅努力噶嘛，而家變成咁喎。是吧？我哋咁嘅年纪就係有心殺賊無力回天，係好撚痛苦嘅，知唔知啊？即係我成日都想做啲嘢啊，咁樣啊。咁你而家仲有咩可以做咧？即系2016年輸咗嗰場選舉，一個運動又要結束，跟住2017年就宣布退出政壇，但系我哋繼續去經營呢一個 My Radio 咁啊，同埋當時諗住即系呢個普萊要有啲嘢搞下嘅，跟住落嚟就接二連三呢啲運動嘅出現。即係而家喺，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平台嗰啲 運作上面都會出現一些變化咁樣。好簡單，你出書，咁你又擔心啲印刷廠唔同你印，揾到啲同你印嗰啲，可能個價錢起碼就貴20%至30%。OK， 好啦，都出到本書，你又擔心可能屌你即係佢點名指定有啲書唔俾你賣咁，咁你又一樣，好容易搞掂你嘅根本係，係嘛？咁當然，好似我哋舊年賣嗰本《上天難欺》嗰本書，都賣咗2版書，咁今年我哋可能會加印少少，繼續賣咯，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就係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，大家有個互動啊嘛。我去出版呢啲書，你又唔賣咁，屌你咁搞條毛啊，係咪？係嘛？咁你可以支持嘅就是做呢啲嘢咁啊。所以我哋今年書展咧就會繼續有輸出嘅，咁啊台長嗰本會出啦，咁我而家自己喺度趕緊一本啦，咁我趕緊呢本咧就係希望趕得到，因為而家原本嗰間印刷廠已經唔同我任啦，講明係而家敏感時期樹不接單，屌你真係講到明嘅而家係，咁我揾第二啲人嚟印啦，係嘛？就希望唔使呢度台灣印完嚟即係寄翻去啦，咁大鑊啦，係嘛？台咗我本出啦，我自己嗰本，但系因為可能會問啊，嚇，咁我而家喺度搏緊命啦，希望呢個禮拜可以盡量搞掂佢咧，就搏啲嘅嚇，即係我啲雜文嚟嘅啫，即係我而家個禮拜寫緊一篇好長噶嘛，2-3千字噶嘛嗰篇文，即係幫台灣嗰個優傳媒，咁啊擺點解我都有嘅，咁你睇下呢啲咁嘅點擊率咧，點解低過我 po 嗰啲煮餸嗰啲相嘅咁，你係咪悲哀？咩？我哋写文章系好有心机写嘅，知唔知？花好多时间去写一篇文，咁啊出书更加啦，你要成本书，如果你认真去睇下本书冇嘅，所以我对成个前景咧系悲哀嘅。不过我哋有一种性格，我哋就唔瞓巢嘅，我繼續去撐落去咁解咁，所以希望書展咧，大家真係即係我唔喺香港啦，咁大家都要幫襯啦，係咪啊？如果唔係，即係斬搞，係嘛？即係我再講下《蘋果日報》啦，係咪啊？呢張報紙由創刊嗰日，我就幫佢寫稿嘅。我而家喺度講埋俾大家聽都唔怕啦，稿酬係高到不得了嘅。當時我係，但係我1997年即係2-3年後，我就同佢反面，就因為佢 PM 咗我一個 A3 版嘅廣告，《癲狗日報》《癲狗周刊》創刊號，國民黨不舉黃毓民扯旗。喂，大佬，我俾咗錢先嘅，將支票就交俾羅燦。跟住到時就冇咗個廣告，點解咁都得？跟住個理由就話我仲爭佢廣告費，我幫佢寫緊稿 ，advance 咗佢100萬稿費嘅，我都話俾你聽嗰陣時，仲爭緊佢20萬啊！我哋打官司嗰陣時告信報嘅要咁啊，咁後來揭發肥佬咧收我利息添啊，嗰100萬。advance 稿費收利息，聽過未啊？跟住仲要阿堅哥整全版編輯部聲明，鬱鳩我，跟住我咪第二期出《癲狗周刊》揾肥佬嚟做封面咯，係咪？90年代初10萬-8萬一個月稿費算唔算高咧？幫一張報紙寫稿，連埋份周刊。周刊就10,000蚊一篇，我口述，屌你黎廷耀執筆個副總編輯一皮，一出版仲要幫我出書，為咗佢唔登呢個廣告，我唔撚寫，跟住還翻啲 advance 嘅稿費俾佢。 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边个做得出先？喂，嗰阵时唔系好环境嘅股灾啊！我输咗喂以千万计算嘅股票啊，大佬，我都唔舍，眼白白一个月就冇咗十厘八厘。喂，呢啲系千真万确嘅。跟住我离开呢、這个我住嗰座大厦，争佢两个月租，佢要告我。屌你咩苹果礼咁加餐大版报道系嘛？嗱呢啲咁嘅恩怨咧，可以写一本书，但系对个大局冇意思嘅。第日当掌故嚟讲就得噶啦。你话我咪好捻憎佢啊？你话？但系今时今日，苹果日报肥佬礼有呢种咁嘅遭遇，我唔系同情佢，屌你！我如果要撑佢啊，系嘛？要谴责打压佢同埋佢张报纸嘅呢个政权啊！我哋唔会私怨去埋没咗自己嗰个判断能力嘅，我哋唔会因为私怨而不理呢个大是大非嘛，系咪？就讲咗一段仔咁多俾你听就得噶啦，仲未计佢屌你老母啲狗仔队嗱，嗰啲人未死嘅系咪？包括呢个李志豪系咪？我打电话俾佢。唔登得啊！咁啊，明明嗰个假新闻嚟喎，几捻串啊！我真系想打佢嘅嗰阵时，你知唔知啊？后屘又做咗总编辑，又做高层啦，系咪？咁我都冇所谓。而家佢哋系被打击嘅人啊嘛。罗伟光做政治组个头嘅时候，日日搞我哋嘅，屌你苹果，系嘛？就算他跟陶君衡老友一样搞我的那时写文联。即是你说我们这样的情况那时候，喂，那时候经济面临一个困境，将报纸蚀了千几万，跟着扮周刊，屌你希望喂即是可以顶住，是吧？跟着又瓜，是吧？股票冧，屌你十月股灾，我十月出嘅嗰个周刊系咪？开咗张支票唔知十几万俾佢嘅，屌你！喂，张支票俾阿罗灿交佢嘅，要佢磅水先。呢个 A3 广告啊，磅水咯。喂，嗰阵时十万八万稿费一个月系咩概念啊？十万八万你知唔知系咩钱啊？嗰阵时九十年代初，系咪？即系啲人咪话我笨柒咯，系咪？你在个专栏就不要闹他，跟住呢你自己吞咗佢，佢唔登你呢个广告，咁你文章继续写，係咪间唔中擦下佢鞋，咁你个个月十万八万代硬咁啊，屌我做唔出咁啊大佬喂，係咪咁你话啦，呢啲系咪恩怨呢？咁但係唔可以影响我而家判断呢件事㗎嘛大佬，係咪？我唔係好似有啲人只問立場不問是非，係咪？所以你《蘋果日報》咁樣，係咪？即係而家嚟講，畫上句號，係咪？當然係有人係好開心，係咪？但我哋就係我成日講嗰四個字：哀驚勿喜。没有人是孤独，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，苹果日报的丧钟为全香港的新闻界而敲。即是我们成日秉持一种观念，权力是要受到约制的，权力是要监督的，权力是要挑战的。呢啲極權係要反對嘅，係要推翻嘅，係人民嘅力量要推翻佢嘅。啊，我到呢度啦，都係嗰句啦，保重身體，鬥長命，至少要睇到林鄭月娥、李家超、湯家驊呢一班咁冚家產點樣死法，睇下邊個笑到最後。 最後呢，我就想在這裡跟即係一傳媒啊，嗰啲前線嘅工作人員啊，即係表示我嘅慰問之意啊，希望大家打落門牙和血吞，門牙打落咗啦，連埋啲血一齊吞落去，呢、這個叫打落門牙和血吞，和血吞。在間離例戰鬥到底，你可以在第二啲崗位度戰鬥，可以在精神上繼續同佢戰鬥。OK， 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咁大家幫手啊，將呢段分享出去，同埋記得交台費。咁仲有一件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七月一號咧，呢個歷史在笑，容共與清黨重新即係全新製作，經過剪接同埋有加咗字幕嘅，咁就幫呢個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贈慶，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多多支持。咁而家就擺上架，咁大家可以交月費，咁最好就係而家都係77.7，咁啊77.7乘十又得，乘五又得，就唔好淨係77.7777啊。其實我哋個台費呢，因為係自愿交嘅，所以我哋都可能會改成100蚊都未定嘅，或者108，梁山108，好漢都未定，下個月先啦。咁呢個歷史在笑第二輯《容共與清黨》七月一號正式出街，咁而家就上咗架㗎啦，大家喺 PayPal 啊或者其他嘅付款渠道呢可以支持我哋呢個節目。咁如果大家即係支持嘅多呢，咁我考慮再講共產黨嘅嘢，歷史在笑，即係揾呢個共產黨建黨以來啦，嗰即係容共與清黨，其實講佢第一個時期嘅，第一個時期，呢個上海時期嘅應該就係、是，跟住就要即係、就是、一路到去，佢有幾個時期噶嘛，延安時期啊，咁係嘛？咁到佢建政之後，係嘛？即係建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。咁我哋揾啲重大嘅歷史事件咧，可以當古仔咁樣講，即係揾一集專講習近平嘅老豆就夠好啦，係咪？屌你咩？呢個老豆生個咁嘅仔，咁你都真係發夢都諗唔到，咁好啦，就咁。好，咁啊。記得交台費，記得支持呢個容共與清黨，為呢個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贈慶啊 ！OK，OK 係咁，拜拜。